好，那大家好，又见面好。这个相隔了半年以上呢，我们这个专题拖了很久哦。那跟各位说明一下，今天这四堂的专题并不是这个家事事件法哦，所以如果同学存在美丽的误会的话呢，赶快那个离开会场哦。那家事事件法的部分的话是在七月的第一个礼拜。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先前在全修班的时候所提到的，针对这个后半段的还没有讲完的这些章节呢，用专题的方式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最主要是从呢这个再审程序之后呢相关的这些单元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所以总共四堂课，讲这个再审啊、保全，还有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还有呢简易小额呢以及调解程序等等，把这些下册的后半段这个单元的部分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所以今天呢，先请同学看一下这个再审的部分。来，让同学看一下书上这个再审之诉。再审呢是诉讼法后半段的一个单元。那晚近这几年呢，国家考试呢出现频率非常高，尤其是呢九字头的考题呢，几乎平均每两年出现一次。所以说呢，同学对这个单元的一些相关重点要注意一下。那这个单元的特色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学说理论的争议，全部都是一些法条基本概念，还有一些重要的实务见解。但是往往也是同学的非常陌生的一个单元，所以我们特别呢用一堂课的时间把这个重点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首先呢，整个再审程序呢，一样，我们先把呢重点的部分提醒同学留意一下。考来考去，大概95%以上的题目呢，全部都是从这四个部分跑出来的：再审法、再审的一个管辖法院、再审事由的一个介绍，还有再审书状的格式内容，以及呢学理上所谓三阶段理论再审结构的问题。那同学将来呢进考场前呢，把这四个部分呢简单的复习一下呢，就可以把这个单元的重点全部都掌握了。好，那先来看一下呢基本的定义。第三页以下，再审的定义呢，这个不难理解了。针对一个确定的终局判决呢，所设计的一个特殊救济的管道。那么呢，判决三级三审定谳之后呢，没有办法再依循呢通常上诉的程式救济。但是呢，如果你有所谓法定事由啊，真的呢这个判决有重大瑕疵，符合496条第一项立法者所列的这些法定事由的话，那立法者给你法外开恩头，额外再给你一次救济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个救济程序呢，就是所谓再审的程序。民事诉讼跟刑事诉讼都有相同的规定，针对一个确定判决的特殊的一个救济管道。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第二个标题非常无聊，性质论的争议，这个瞄一眼就好，不用花太多时间看。什么叫性质论的争议呢？学者在那边打高空，纯粹学说理论的一个争辩。所谓的一元论跟二元论呢，指的就是啊，再审诉讼到底有几个诉讼标的。那一元论的学者认为，再审只有一个诉讼标的，就是原先你那个确定判决的法律关系。你原本那个案子是返还借款的诉讼，那诉讼标的就是那个借款请求权。因此呢，再审程序进行中，诉讼标的依旧是原本本案诉讼的那一个借款返还请求，这叫一元论啊。那二元论的学者怎么讲呢？他说再审诉讼很特殊，有两个诉讼标的，哪两个？除了原先本案确定判决的那一个诉讼标的之外，还有第二个诉讼标的，就是496条第一项的各款。他把第一项至13款的事由呢，都解为所谓形成权，诉讼法上的形成权独立作为一个诉讼标的。那么这就是概念上来讲呢，二元论的一个见解所在。所以真的是有够简单，也有够无聊哦。反正就是在吵说呢，到底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有几个了。好，那么这个呢， 性质论的争议呢，同学简单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到第五页第三个标题，再审的主体呢，这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能够提起再审之诉的，除了呢原本确定判决既判例所及之人之外，还包括92年增订的58条第三项参加人。所以概念上，同学只要简单了解一下，能够打再审诉讼的两种人啊，第一种是结合401条，凡是你被确定判决的既判例所及之人，都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啊，第二种人就是58条第三项参加人的一个部分。好，那同学稍微注记在第六页参加人旁边。最高法院的判例见解有一个比较琐碎的一个实务概念呢，同学注记一下，参加人要辅助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的时候呢，不用在再审程序中呢重复具状声明参加，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观念。你只要在前案确定判决程序中任何一个省级曾经做过诉讼参加的话，那你永远都是合法的参加人，都可以辅助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那么当你辅助他提起再审之诉的时候呢，你的再审起诉状里面无庸另行声明呢具状为参加，等于说不用在另外一个呢具状申请参加的程序，你在法律上当然就可以辅助当事人呢提起再审之诉。哦，这是概念上来讲判例的一个补充见解呢，把这些呢比较琐碎的实务运作的细节提醒同学留意一下。好，这是关于呢再审诉讼主体，很快的我们把这个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紧接着第七页的第四个标题，再审诉讼的课题。那么课题讲的就是呢哪些东西可以成为再审之诉的对象啊。第一个，确定判决，毫无疑问，因为再审原始的定义就是针对一个确定判决呢非常的救济手段。好，第二个部分同学注意一下，确定的一个支付命令521条，那这个同学注记一下，对照507条，这是9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中呢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那本来应该是摆在支付命令章节讲的，那没关系，今天看到的话呢就提早讲好了。来，什么叫对照507条呢？同学翻一下507条，看这个条例在讲什么。以前那个5等入试呢选择题考过后，非常基本的条文解释，可能出题者就吃定同学这个章节很陌生。来，你看一下507，这边你的小六法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准再审。来，什么叫准再审啊？你看一下定义，裁定已经确定而有496条锁定的再审事由者呢，得准用本篇的规定申请再审。你把申请这两字圈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法学逻辑啦。再审哦，实务的运作上有两个名词，一个叫提起再审之诉。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叫提起再审之诉呢？当你是针对确定的判决呢有再审事由的时候呢，那么在法律的一个模式上面，我们就是说你提起再审之诉，所以这个名词就是针对确定判决你要 argue 救济的时候，你叫提起再审之诉。那相反的，今天你可能是针对一个确定的裁定，你要针对一份裁定书，确定的裁定书也有可能具有再审事由啊。那你针对这份已经确定的裁定书，你要声明不服的话呢，那我们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就是507条所谓的申请再审。好啊，为什么要分成这两个名词呢？其实这是实务上运作的惯例。因为呢，裁定本身呢，立法理由507条提到，各位啊，复习一下，裁定跟判决差别在哪里呢？裁定都是针对非实体事项，诉讼程序进行中，程序事项如有争执时呢，当事人请求法院所为的表示，这个叫裁定。所以裁定绝对是不涉及到诉讼标的实体胜败认定的事项。所以立法者话锋一转说，啊，这种跟实体胜败诉讼标的无关的事项，讲难听一点啊，不用呢这个小题大做，如果有再审事由，那让当事人提再审之诉的话太慎重了。因为如果你是打再审之诉的话，这就是一般诉讼的形态，还要践行书状先行，开准备程序，还要开言辞辩论，做实质审理，太麻烦了。针对这种呢 非实体事项、程序事项所谓的裁定，如果真的违法、有重大瑕疵、有再审事由的话，我们制度的设计上应该另寻一套比较简便的处理模式。那这个简便的处理模式，我们就走一个非讼的申请程序，所以呢，法律的名词称为申请再审。那本质上呢，侧重在非讼法理的应用。所以如果你是针对确定的裁定书申请再审的话，那么法院就是按照一般非讼裁定的审理流程，强化职权主义，法院可以职权调查事证，然后呢以书面审理为原则，也不用真的实际开庭做辩论，反正就是设计一个比较简化的程序。因为毕竟呢，你呢是针对裁定书啊，裁定书又是呢跟实体胜败无关的事项，那立法者核心的观念就是，那这些跟实体胜败无关的事项，不需要用这么慎重的一个审判程序来处理，我们要另寻其他的管道，设计一套比较便捷的一个审理模式。因此呢，现行法507条就有所谓申请再审的程序。那简单来说，这两个名词，这一个是针对确定判决实体事项，另外是针对呢程序事项的裁定书呢所谓的再审救济的模式。好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支付命令，这是我们的第三堂专题讲座会提到的。支付命令本身是以裁定的方式为之，所以照理来讲，支付命令一旦确定之后，如有再审事由呢，应该循的是申请再审模式。因为法院核发支付命令，既然是以裁定的方式为之的话，回归507条，针对裁定有再审事由的话，应该是用申请再审。但是92年，偏偏521条做了大幅的修正。那同学翻一下支付命令章节521条怎么讲的？来，521的第二项说，前项支付命令确定之后，如有496锁定的再审事由，得提起再审之诉。你没有看错哦，法条确实是说提起再审之诉，那就怪了。支付命令明明是裁定，为什么救济的管道是用再审之诉来救济呢？那这个理由你听一下，纯粹是一个便宜的手段。什么叫便宜的手段呢？后面会提到，支付命令呢，如果当事人呢对于支付命令所载的债权呢否认的话，你只要对支付命令声明异议的话，支付命令就视为起诉。这就是所谓支付命令呢这个制度在诉讼法上的特色。那既然如此，立法者就说，那既然你对支付命令申请再审，表示实质上你认为说这一张支付命令是有问题的吧，一定是债务人呢认为这一份确定的支付命令有疑问，他否认这个支付命令的合法性，否认有这个债权存在，所以他才会去 argue 这份支付命令，才会对他的有再审的意思存在。所以你对支付命令有再审声明不符的表示，实质上我们就认定说你对支付命令所载的债权呢你有意见。那既然如此的话，如果按照旧法时代，你对确定的支付命令是用申请再审的话，那申请再审的结果呢，顶多法院就是废弃原本的支付命令。那废弃原本的支付命令之后，债权人如果认为债权存在，他还是可以另行对债务人呢提起诉讼。那与其你叫债权人另行对债务人提起诉讼，不如我们纷争解决回信，反正债务人呢去争执这个债权是否存在，债权人呢也认定说有这一笔债权，你们既然债权债务实际都有争执了，那我们干脆合并在一个程序解决，干脆就是嘛，把这个确定的支付命令呢用再审诉讼的方式。用再审之诉的优点就是呢，用一个审判程序同时去审酌说这一份裁定书有无再审事由，一旦有再审事由之后，马上进入本案诉讼标的的审理。因为支付命令呢，债务人对他有意见声明异议的话，直接视为起诉，所以我们也免去说你债权人事后再另行起诉，干脆合并在一个程序里面呢，由法院统一加以审理。所以这纯粹是为了便宜的手段。因此立法者呢特别呢增设了521的第二项，本来支付命令裁定有不服，是回归507申请再审的，但申请再审顶多只能片面废弃掉这份支付命令， 废弃掉支付命令之后，债权人如果还要主张债权存在，将来势必要另行对债务人提起诉讼。那与其你叫债权人另行起诉，不如纷争解决回信，合并在一个程序，用再审诉讼，用诉讼程序的方式，一方面让法院审酌支付命令是否有再审事由，二方面一旦有再审事由，直接视为转为起诉，转入通常诉讼程序，就直接审理本案诉讼标的的债权是否存在了。如此一来，可以免去债权人另行起诉程序的一个烦累。那么这是整个呢521条第二项，为什么立法者特别针对支付命令这种裁定呢，例外的用提起再审之诉要求救济的一个原因。因为支付命令这种裁定跟一般裁定不一样，一般裁定全部都是呢程序技术事项，但支付命令这种裁定会涉及到实质债权是否存在问题，所以立法者呢才做特别的游戏规则处理。那同学了解这个立法背景之后，就不难发现为什么521条第二项要做这样的一个特别规定。好，那么以上就是针对再审诉讼的课题呢，简单的把重点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第四个标题看完之后，紧接着看第五大段再审的要件、再审事由的介绍。那这就是黑板上第一个重点所在。打再审诉讼呢，必须具备所谓法定的再审事由。好，那哪些是法定的再审事由呢？496条总共规定了13款。那拜托同学哦，每年都有人问一样的问题啊，这13款是不是都要背？当然不是哦，你想也知道，这13款呢，只有2款是重要的，刚好就是头跟尾。所以各位呢，踏进考场前节省时间起见，那你不要傻乎乎的第一款到第13款都去看逐条示意，没有必要了。抓重点，第一款跟第13款，因为其他各款呢，你只要国字看得懂呢，自己去翻书本的逐条示意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这种很简单的逐条示意，你自己念没有问题的部分呢，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跟你一款一款的看，我们只提2个重要的再审事由，最常考的第一款跟第13款。好，那么第一款你看一下，叫适用法规鲜有错误，非常抽象。什么叫确定判决适用法规鲜有错误呢？来，这一款呢，在解释上面有3个重点，请同学注意一下。哪3个重点呢？来，第一个部分，你回到第7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所谓适用法规鲜有错误呢，瓜胡伊所提到的法规的内容，我国的实务才广义的见解，这里的法规除了成文法规之外，还包含呢有效的判例、决议、解释等等的实务见解，所以第一个重点很好抓了。所谓适用法规鲜有错误，广义说这个法规不以成文法规为限，也包含有效的实务见解、判例、决议等等，这是第一个部分呢，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呢，同时消极不适用法规也包括在内，因为适用法规鲜有错误，除了积极的解释错误之外，也包含消极的不适用法规，这是呢第一个解说的重点呢，在各位书上第7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那么其中瓜胡伊比较常考了，这个呢，等一下带你看历届的考题呢，很多的这个司法官考题都强调考你说，这里的适用法规呢，包含了所谓有效的判例、决议跟司法院的解释在内。那这一点，请你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好，第一个解说的重点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来看一下第二个解说的重点。来，2跟32个解说的重点呢，都请你呢补充在我们书本空白的一个地方。来，第二个解说的重点呢，其实书上有了，在第7页中间，阿拉伯数字呢圈圈2的一个部分，这里的所谓适用法规鲜有错误，学理上称为相对的再审事由，所以你补充一下这个专有名词在旁边。来，什么叫相对再审事由呢？这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到管辖错误的时候呢，专属管辖错误的时候提到过一次。 好久以前的，不晓得同学现在还记不记得。那么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法条以外衍生的一个呢学说跟实务的见解。那么我国的学界呢，把再审事由分成相对的再审事由跟绝对再审事由两种。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名词定义你很快复习一下，绝对再审事由的定义就是，客观上只要这个事由存在，你就一定可以打再审之诉，这个叫绝对的再审事由。强调的是，只要表面上、形式上有这个事由存在，你就可以来打这个再审之诉了。好，那相反的，什么叫相对的再审事由呢？相对再审事由的定义就是，客观上有这个事由还不够，你要示明该事由足以影响判决的结果，也就是客观上所存在的这个事由呢，足以变动原判决的胜败，会影响到原判决胜败认定的结果，那这个叫做相对的再审事由。所以整个概念上来讲呢，再审事由分成绝对的再审呢，跟相对再审呢两种情形在内。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一款呢，学说上就解为这个叫相对的再审事由。为什么要解为相对的再审事由呢？非常简单，因为希望限缩再审事由啊。同学念这个理论呢，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什么要创设出这样的框架呢？明明法条又没有规定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相对，那为什么我们要自己画地自限呢，来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再审毕竟是一个非常救济手段，既然是非常救济手段的话，那我们的观念就认为说呢，应该要从严，不能让人民动不动就针对确定判决提再审之诉，否则会破坏确定判决的安定性。所以在这个上位概念切入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希望尽量限缩所谓再审事由，因此就创设一个专有名词叫相对的再审事由，硬是用学说理论说呢，客观上这个事由存在还不够，你还得去示明呢有所谓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要去说服法官说，诶，存在这个适用法规错误的结果足以影响原判决的胜败，足以变动原判决胜败认定，必须要做这样的法学概念的一个示明了。好，这就是呢相对再审事由的一个概念所在。那第一款刚好就是学说上所定性的相对再审事由，所以当事人主张本款的再审呢，必须得示明说呢，这个客观上呢与原确定判决的胜败有何因果关系，那么说服完法院之后呢，你才能够合法的提起再审之诉。好，这是第一款呢第二个解释的一个重点，相对再审事由的概念。再来第三个解释问重点呢，请你注记在第七页空白旁边，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呢，这也是实务判例的见解，当事人必须要具体指责，你就补充这四个字。好，那什么叫做具体指责呢？三审程序呢曾经讲过最高法院一模一样的逻辑，上诉三审的时候我们讲过呢，判决呢违背法令可以作为上诉最高法院的依据，那在上诉三审程序的时候，所谓违背法令呢，最高法院说当事人要具体指责违背法令的内容，如果是成文法应该要标明呢法规名称、条号、项字，如果是有效的实务见解应该标明年度跟字号，这个逻辑在再审之诉一模一样。你的再审事由如果是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的话呢，那么当事人你要符合具体明确原则，你要在状纸上面具体的指明说，如果是成文法的适用错误，法规的名称、条号、项字要明确的指出，譬如说民法184条第一项，你不能空泛的讲说什么违反民法的规定，不行了。所以同样是要符合具体明确的原则，所以说在成文法的领域里面呢，要具体的指明呢法规的名称、条号、项字， 那如果你是主张违反有效的实务见解的话呢，这个实务见解的年度字号呢也要清楚的载明，才符合所谓具体明确原则。这是第一款的三个衍生出来的解释论，各位把这个的学理跟实务上的概念呢稍微的了解一下。好，那么第一款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你往后翻来看一下第十三款。中间这个第二款到第十二款的逐条示意，我们书上都写得很清楚，你真的回去有闲有空的话呢，你再慢慢的看一下啊。啊，没有空的话，将来考试就只要复习第一款跟第十三款就好。来，翻到十四页以下，第十三种再审事由呢，看一下条文怎么说的。当事人发现一个未经斟酌的证物，或者得使用该证物者，但以如今斟酌可受较有利的裁判者为限。念完了，翻译你绝对没有问题。你可以主张发现一个未经斟酌的证物，同学把证物圈起来。那么如果你呢可以找得出来有什么未经斟酌的证物的话呢，你也可以提起再审之诉。那十三款一样，三个解释论的小重点，哪三个呢？第一个不用讲，法条就看出来了，但书的规定性质上构成相对的再审事由。这个条文呢直接但书告诉你，如今斟酌可受较有利的裁判为限，立法理由就告诉你说，当事人要示明说使用这个证物的结果足以影响原确定判决的内容，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胜败的判断，所以性质上是一个相对的再审事由，毫无疑问。在第二个重点就是你刚刚圈起来的证物，所有国考题目考到十三款没有例外，出题者全部都设计说当事人主张发现一个未经斟酌的证人啊，考古题看多了吼，真的就是反射动作，证人并不在第十三款的范围之内。十三款白纸黑字告诉你说，只有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才算，所以如果是证人的话，那么并不构成所谓法定的再审事由。这是第二个解释的小争点呢，请你留意一下。好，以上这两个小争点都叫非常简单，条文的文意点一下你就知道了。接下来第三个衍生的争点才是你要注意的，回到书上来看一下。来，第三个争点就是我们的十五页阿拉伯数字第二点的解释论重点，还有十六页第三点的大法官解释。第三个解释论呢，涉及到大法官的一个见解，连大法官三五号解释都跑出来阐明了。那么这个争点叫做呢，与既判例遮断效理论的关系，这才是真正比较学术价值的考点。也就是十三款呢，会结合所谓我们先前学过的既判例遮断效的理论。来，复习一下，什么叫既判例遮断效的理论呢？譬如说啊，甲告乙呢有一个诉讼，民法767条返还 A 物。好，假设我题目这样设计，这一个呢所有权返还诉讼里面呢，法院原本是判甲败诉确定。来，败诉确定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甲非所有权人啊。然后呢，这是呢最主要的一个理由。好，那现在考点在哪里呢？同样这个实例题呢，同学已经增大，这在国家考试里面两种不同的考法。第一种考法，他告诉你说，这个案件假设呢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在这个二审呢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的时间点，假设是96年的8月1号，好了，好了，那现在考题呢，第一小题如果考你说，某甲主张说呢，96年的10月1号， 刚说九十六年十月一号呢，这个呢丙死亡，原确定判决认定的真正所有权人丙死亡，那么甲是唯一的继承人，继承取得 A 物的所有权。那这时候请问你，甲可不可以另外提起一个767所有权的返还诉讼呢？可以，因为这是我们之前在继判例章节提到过的。哎，什么叫继判例的遮断效啊？赶快复习一下这个名词。继判例遮断效的理论就是呢，确定判决的继判例发生的时间点，仅止于呢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存在的事实。也就是确定判决的继判例呢，只去宣示说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前的一个权利状态。如果有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发生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内容的话，那例外的允许当事人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来缓和呢继判例是不再以过度僵化的结果，那么避免呢确定判决的内容跟真实的权利义务状况不符。这是我们先前在讲继判例遮断效的理论呢它的一个背景。那你看一下黑板上案例，不难理解到这个确定判决内容是对的，甲真的不是 A 物的所有人，丙才是。可是呢丙随后就死亡了，丙死亡的时间点刚好在前案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代表前案诉讼没有办法去斟酌这个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但这个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却又真的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的内容。因为你原确定判决认定丙为所有人，但现在丙死了，甲继承取得丙的地位，继承取得 A 物所有权的资格，他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真正的所有权人了，应该让他有机会打767返还 A 物的诉讼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所主张的新事实、新证据是发生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的话，那考试要你写的重点就是你可以另行起诉，理由是因为不受前案确定判决的继判例所及，可以例外的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这叫做确定判决继判例的遮断效理论。那相反的，如果今天题目这样考你，可能跟法官讲说，哎，法官你判错了，我呢抽屉里面找到一张重要的证物，96年4月1号呢，其实真正的所有权丙呢，他就呢签了一个所有权的让渡书，把 A 物的所有权让渡给我，并且交付给我了，那所以我才是 A 物的所有权人。各位请问你，考题如果考你第二小题，他要你写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啊，这一张4月1号的所有权让渡书呢，并不是所谓新发生的事实证据，它是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前就已经寄存的事实或证据。那这种呢，言词辩论终结前寄存的事实证据，本来依照继判例的理论，你不可以拿来呢冷饭热炒呢，再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但是在再审的章节里面，立法者很奇怪，居然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足以影响确定判决内容的话，准你提起再审之诉。所以这个时候呢，考卷上写的重点就是你发现未经斟酌证物，这个所谓发现未经斟酌证物呢，496条第一项第13款，它的定义一定是该证物老早就存在于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早就存在，只不过因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事由，导致无法提出。你可能遗失了，真的不想放在哪里，反正就是不可归责于你的事由，导致未及时提出。那现在你发现你可以提出了，我们应该要给你马后炮的机会，所以准你呢提出该项的证物呢，向法院提起再审之诉。这就是学者所称的，在我国现行法上面呢， 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的终结时间点为分水岭，如果是存在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寄存的事证，虽然不准你另行起诉，但却有可能提起再审之诉。相反的，如果是发生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证据的话，那么这时候不能提起再审之诉，但是却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主张不受既判例的效力所及。所以其结果就是，只要有足以影响本案的事证呢，都有可能成为推翻原确定判决的手段，只不过推翻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准你另行起诉，一个是提起再审之诉，请求废弃原确定判决。这就是在我国现行诉讼实务上面，学者在教书特别强调的，你要看这个证物事实存在的时间点到底是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或终结后，现行法分别设有不同的一个救济手段。那么大法官解释355号解释文呢，各位书上的16页呢，就是跟你强调这个观念，所以你来看一下16页判例跟大法官解释怎么讲呢。来，首先你看29年上至1005号判例，16页最高法院判例说，民诉呢496第1项13款所谓的当事人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是指前诉讼程序中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各位把前这字圈起来，考试答题的关键就是要你强调十三款适用的前提一定是这个证物存在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一个寄存的证物老早就存在，但是因为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事由，导致没有办法提出。那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事由的种类很多，有可能是判例讲的不知有此证物，有可能是知道有这个证物但客观上碍难提出。譬如说遗失的情况，我明知道我这张所有权上度书啊，但就是熊熊找不到，不晓得放在哪里，那么明知客观上无法提出，也算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未经提出。那么现在使知悉或者使得提出者而言，若是在前诉讼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尚未存在，本无所谓发现，自不得以之为再审事由。这很合理，因为如果是呢言辞辩论终结前根本还不存在的事实，那绝对不符合十三款。如果你是言辞辩论终结后才新发生的事实，这是所谓遮断效的一个问题，当事人本来就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再去做另行起诉动作。所以大法官解释就是肯认这个判例的见解，认为判例讲的是对的，本来就是要用这个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时来做区分的标准，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寄存的事证才是依照十三款提再审之诉，那如果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新发生的事证，则与十三款无关，是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主张不受既判例拘束的问题。所以呢，什么时候适用遮断效理论，什么时候适用十三款呢？同学的这个基本观念，请你务必要理清。好，这就是呢第十三款这个事由呢第三个解说的重点呢，我们很快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黑板上的第一个主轴呢，再审事由的概念呢，我们就呢为同学全部说明到此。剩下书上还列了很多呢非常琐碎的一些呢实务的见解呢，这你有兴趣的话呢，回家再自己稍微看一下。好，那么再审事由看完之后呢，翻到22页第三个标题，骆宏嘉老师在86年中兴法研，现在变成台北大学法研所的考题里面曾经出现过496第1项代书。这个呢考题请你下课自己看，因为真的有够简单，我们只是把这个专有名词稍微跟你翻译一下。再审诉讼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再审补充性原则。什么叫补充性原则啊？你看一下法条，496第1项代书说呢，但当事人已依上诉主张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为主张者，不在此限。各位什么意思啊？你要打再审之诉，前提是呢你呢在上诉审的阶段无从主张。如果某一个事由你在上诉审的阶段已经可以主张或者已经主张过的话， 不准你事后再以此为由呢提起再审之诉，那这叫再审之诉补充性原则。譬如说了，你这个案子二审判下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原判决适用 A 这个法规显有错误，那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应该针对二审判决呢上诉最高法院救济才对。啊，今天你呢不用上诉的方式呢，你放任这个判决在二审确定，然后事后呢再以此为理由呢提起再审之诉，那这个法院会帮你驳回。因为呢依照496第一项但书，你所主张的各个再审事由呢，如果呢依照上诉审程序已经可以主张的话，你就必须要在上诉审程序主张。如果你舍上诉的途径不用，放任判决确定之后再来作为再审的诉讼提出的事由的话，那么呢立法者说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496第一项但书基于再审诉讼补充性原则呢，我们直接就驳回你再审的请求。这就是496条第一项但书的规定。那立法意旨非常好懂啊，能够用上诉救济的本来就应该循正规的管道，你怎么可以不循正规的管道放任他判决确定之后再来给我放马后炮打再审之诉呢？这是整个496条第一项但书的立法意旨所在。好，这个补充性事由各位了解之后呢，那么一分钟你看一下这个86年北大法言文字的解答，我们就请同学自己看题目的事实呢，简单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争点在哪里了。 A 的继承人 S 主张 A 跟 Y 之间的买卖契约呢是有效的，所以对 Y 提起一个呢交付土地的一个诉讼，后来法院的判决呢原告 S 呢胜诉确定。78年4月被告 Y 请专家鉴定后发现这个买卖契约书是伪造的，所以呢被告 Y 在败诉确定之后呢提起再审之诉，主张说呢这个确定判决依附的证物呢有伪造的一个事由，构成第九款的再审事由，因此要提起再审之诉。请问你呢上诉事由是否符合再审之诉的规定？当然不符合。考点在哪里呢？因为你主张的是第九款原确定判决的基础证物是伪造变造，那个买卖契约书是伪造变造的，以此为理由提再审之诉。但是同学脑袋转一下，买卖契约书 Y 就是签署的当事人，你之前有没有签过这份契约书你自己比谁都还清楚。如果真的像你讲的你从来没有签过这一份契约，这份契约上的签名是伪造的话，这个事实应该是你被告 Y 在前案诉讼程序老早就应该知道的事，你没有理由不晓得说你有没有签过这一份名，那么这份契约书到底是不是你签的，这个签字到底是不是你亲自所为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主张说这个契约书上签名是假的，不是我签名的话，你应该在前案一二三审程序就能主张的。啊，你怎么在前案诉讼都不主张，等判决确定之后才以此作为再审事由想要翻盘？那显然就违反496第一项但书，违反所谓再审的补充性原则。这就是呢86年呢中心法这个考题，若我们姜老师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借这个实际的案例，你可以具体的了解呢这一个呢496第一项但书补充性原则如何的来加以解释。好，那么这是我们把22页这个附带的小争点呢很快的提醒同学做一个注意。那接下来请你看到24页第六个标题，再审诉讼的管辖法院。这是黑板上四大重点之中的其中一项，也是92年民事诉讼法针对再审章节的最大的一个修正。那么同学等一下看历届考古，你会发现管辖法院呢必考，所有再审的实例题呢几乎都考你管辖法院，它不可能独立成为25分考你，不会，但是都是变成一个隐藏的小争点，占个5分8分呢变成实例题的第一小题。所以很多的国家考试的题目第一小题就问你本案本件再审之诉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 所以它是标准的这种人来闹场的吼，占的分数不多，五分八分，但是够要你的命吼。因为呢，每一个实例题几乎都先问你说管辖法院是哪一个，所以相关的游戏规则同学要特别注意，尤其是92年又做了大幅修正，所以你自己将来在看补习班那个历届解答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些比较旧的年度的国考题目呢，它还没有用新的条文来解，那同学自己要注意一下如何去做旧题新解。好啊，管辖法院有什么好考的呢？这个东西没有人带你念过一遍的话，你恐怕自己在看条文的时候看不太懂，因为92年法条的修正呢，它的背景就是因应实务的一个审理。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在法院待过、办过实务工作的话，大概这个法条的修正呢，你看一眼就知道它为什么要修了。但如果同学是在校生后没有碰过实务呢，完全都是呢学校刚毕业的话，你真的会看不懂说法条为什么要这样修。所以呢，这个管辖法院的修法呢，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跟你介绍，让你了解整个实务运作的背景呢，跟修法的背景之后呢，各位将来理解起来跟看考题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掌握重点。好，那再审的管辖法院，各位的书本24页对照下你修正后的小六法499条。来，你先看一下499条怎么讲的。来，首先请同学从黑板上这两个实例题切入，我们来跟你呢讲解呢92年修正之后管辖法院的一个解释论重点。来，你先看一下499第一项，你要把再审诉讼向哪一个法院提起呢？第一项叫原则的规定，再审之诉专属管辖，专属为判决之原法院管辖。来，翻译成白话文的，什么叫专属为判决之原法院管辖呢？讲白一点，你这个案件最后在哪一个省级判决确定，再审之诉就向那一个省级的法院提起，这就是第一项最简单的白话文翻译，专属呢为判决之原法院管辖，反正你这个案子最后在哪一个法院判决确定，你就向那个法院提起诉讼了。念完了，保证你觉得哇这么简单，怎么可能会不懂呢？好，所以同学请问你，今天如果是第一小题，甲跟乙呢有一个 A 的案件打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后判甲败诉确定，那请问你，甲如果要提起再审之诉的话，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那你闭着眼睛都会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哦，一定是向最高法院提起。为什么一定向最高法院提起呢？这个案子最后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依照499第一项专属为判决的原法院，所以当然是向最高法院提起嘛。答案正确没有错，可是你再对照右边这个案例，一样哦，甲跟有一个 A 案件，那这一次呢一样双方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还是判甲胜诉确定。好，请问你，这个时候乙要提起再审之诉，应向哪一个法院提呢？那同学觉得很无聊，两个题目不是一样吗？都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所以当然是向最高法院提起。法条依据499条第一项，各位请问你这样写对还是错？你会发现不对。哇，奇怪，这两个题目哪里不一样啊？不是都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为什么呢？第二小题呢，你的再审之诉呢，居然不是呢499D项，不是向最高法院提起呢？理由就在于，来你看一下第二项的规定，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谓的判决提起再审之诉者，专属最上级的法院合并管辖，但对于三审的判决是本于496第一项的9到13款事由声明不服者，专属二审法院管辖。那什么意思呢？同学花五分钟听清楚就好。我们以往旧法时代92年之前的实务呢，各位将来考上当实习律师或者进资讯所就知道了。再审诉讼，我们最高法院的游戏规则是，来同学看一下黑板上，左右两个案例哪里不一样呢？右边这个案例，你确实只要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再审之诉，为什么呢？右边这个案例，你脑袋转一下，它的逻辑就是呢，现在客观上只剩下最高法院存在一个有效的确定判决，因为你第一个案例的模式是一审的判决被二审废弃，二审是改判假胜诉，所以上级审废弃了下级审，结果呢，上级审二审的判决又被最高法院废弃，所以一路看下来，当你这个案件判决确定的时候，客观上只有最上级的法院存在一份有效的判决，原本一二审的两份判决都被废弃而不存在了。既然如此，你当然只要针对那一份客观上还有效存在的判决呢，去提再审之诉就好。所以你只要向案件最终审级的法院、最高法院呢，去提起再审之诉。可是转过来，你看右边，国考反而常出现是右边这个案例。右边这个案子的特色叫一样在最高法院确定，但是你仔细看，跟左边的考题哪里不一样呢？右边这个案例是客观上三个省级的判决都有效存在，一路到底法院都是判假胜诉，下级审的判决从来没有被上级审废弃过，所以呢，案件最终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时候呢，客观上三个省级所做成的裁判依旧有效存在。所以呢，实务的做法是什么呢？你如果要提再审之诉，只向最高法院提，只要求废弃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没有用，因为下级审两个省级的判决还是有效存在，你只废弃过最上级那个判决没有用啊。你真的要达到救济的目的，你应该是独立的针对三个省级的判决都要提再审之诉，因为客观上三个省级都存在有效判决，所以92年前实务的做法就是呢，打再审诉讼律师的钱很好收，为什么呢？三个案件我向三个法院分别提起，针对最高法院这确定判决向最高法院提一次再审之诉，高院所谓的判决向高等法院提起一个再审之诉，地院也存在一个有效判决，所以再对地院的判决呢提起一个再审之诉。所以旧法时代呢，实务的做法是要求你针对三个省级的判决呢提起三个独立的再审之诉。那各位想也知道，你如果是立法者，你一定觉得干嘛这么啰嗦，啰嗦在哪里呢？你们明明是同一个事件，同一个 A 这个标的的事件，为什么要让当事人呢反复在三个省级提起三个独立的再审之诉？这个理论上我们可以听得懂，实务的运作上显得没有必要，反而徒增繁复。所以立法者脑袋一想说，好，我设计一个折中方案。什么叫折中方案呢？我一方面尊重旧有的实务传统。什么叫尊重传统啊？三个省级存在三个有效判决，遵照以前的做法，你就是要分别声明废弃这三个省级的判决，因为客观上三个省级都存在有效判决，你要达到救济目的，确实是要三个省级的判决都一并声明废弃，这个传统还是留着。但是法律修改的地方是， 我不要像旧法一样分别向三个省级法院提，我干脆合并向最上级的法院提，由一个法院合并去审理这三个再审诉讼。好，所以你现在回过头看499第二项前段，保证你觉得很亲切，一定比你第一次念的有更深的体悟。你看第二项这条文怎么讲，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谓的判决，不就是右手边这个案件吗？三个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个 A 事件所谓的判决提起再审之诉者，专属上级法院合并管辖，把合并两字圈起来，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在旁边，我们现在再审之诉的实务是你的诉之声明依旧要三个声明，当事人同一份再审的状纸呢是三个独立的声明，分别要声明废弃地院、高院、最高法院三个判决，所以声明上面还是尊重传统，三个声明分别声明废弃三个省级的裁判，只不过现在的做法是合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请最高法院合并加以审判，不用再分别向三个法院呢分别细数了。这就是新法架构之下所谓的分别声明合并审理的新制度，你还是一样要三个判决都声明废弃，但是合并由最高法院、最上级法院统一加以管辖。那么这就是499第二项修订的原因。所以说呢，右手边这个案例，你的结论是要向最高法院提没有错，但是法条的依据是499第二项的前段，答案依旧是向最高法院提没有错，只不过法条的依据写清楚，这时候是499第二项的一个前半段。这就是简单的就用这两个案例来跟你说明，同样都是向最高法院提起，但是你适用法条上面请同学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第二项前段看完之后还没有结束，还有第二项后半段但书的规定。来，499第二项后半段但书怎么讲？但对于第三审法院的判决，就黑板上这个最高法院的确定判决，如果当事人的再审事由是本于496条第一项的9到13款声明不符者，专属二审法院管辖。但书什么意思啊？他设计了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案件明明在最高法院确定，但是你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如果是9到13款的话，例外的反而是向高等法院提再审之诉。为什么呢？因为9到13款，我们书上25页的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你的再审如果主张的是9到13款，全部都是跟事实证据的调查认定有关。你仔细看496条的9到13款，9到13款这些再审事由，像第9款说呢，判决基础的证物是伪造变造，涉及到证物是否伪造变造。第10款说证人拒绝后讲的话是否真实，一直到第13款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绕来绕去，这几款的共通点都是与事实证据有关，与事实证据有关。那立法者就说最高法院是法律审，那么呢不审酌不调查事实证据，那9到13款的再审事由偏偏又全部都是针对事实证据所为的，所以理论上应该回归给事实审来处理会比较妥当一点，所以设计了第二项后半段代书的例外。例外的告诉你，再审事由如果是9到13款的话，虽然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但是你的再审之诉呢反而是向二审提起，专属高等法院管辖。这就是呢管辖权例外的情况之下，同学把第二项但书稍微的留意一下。好，那整个92年修正后的499条相关的原则例外修法的背景游戏规则呢，我们就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马上请你开一个典型的考题，来27页看一下83年司法官这个题目。 甲主张说被告已把土地出卖给原告付清了价金，但是被告都不办土地过户登记，所以起诉要求被告协同办理所有权登记，并且提出买卖契约书为证。二审采用买卖契约书，认定买卖关系存在，所以判原告甲胜诉。那被告不服气，上诉到最高法院，主张在三审系处中，刑案已经确定了这份买卖契约书是假的，伪造文书的罪名呢已经判决确定了。那么请问你，三审法院得否就某乙的主张加以斟酌？各位，第一个问号在考什么呢？三审程序前面我们教过东西，不能斟酌啊，因为三审是法律审，只能针对二审适用法规写有错误呢加以调查，不能针对新的事实证据加以调查。那题目写得很清楚，这个所谓呢某甲伪造契约书被判有罪确定，这个事实是发生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是发生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所以即便是真的，最高法院爱莫能助，不得加以斟酌。所以第一个问号答案非常简单，考你法律审的基本观念，最高法院不得针对某乙的主张加以斟酌。那不能斟酌，当然只能判某乙败诉，驳回某乙的上诉确定者，某乙可否依照前开事由呢向这个第三审法院提起再审之诉？答案是什么？可以提再审之诉，因为再审的事由是496第一项第九款，判决基础的证物事后证明是伪造变造的，那你这个买卖契约书判决基础的证物事后证明是伪造变造的，符合再审事由，但是管辖错误。看清楚题目的考点，题目是问你可不可以向三审法院提再审之诉，答案是不行，你要向二审法院提。依照修正后的499第二项代书，你所主张的再审事由是第九款专属事实审的职权，所以案子虽然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但你应该向高等法院呢提再审之诉才对。非常典型的一个再审管辖的一个问题。那简单的呢把这个重点呢跟同学呢介绍到这边。好，那么8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看完之后呢，各位呢再看到29页以下，来29页的第三点、第四点，这就非常简单了。再审诉讼的管辖性质是专属管辖，法条批头就说专属呢为判决的法院管辖嘛，所以性质上是专属管辖。那第四点管辖错误的处理呢，这是505条准用呢通则篇的规定。所以再审诉讼如果管辖错误的话呢，回归我们第一堂课讲的，法院可以依职权呢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严格来说啦，管辖错误在实务上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当事人就算搞不清管辖，法院乱告一通，反正法官会职权帮你裁定移送。所以呢这个管辖哦，我们说实在的，考试的价值重于一切，因为实务上就如同我们刚刚说的，你假设真的不懂法律，管辖法院乱告，反正505条准用28条，结果法官也会帮你职权移送，不会你告错法院就把你程序不合法驳回了，他会自己乖乖的依职权移送，所以你乱告真的没关系。那只不过考试上面来讲，92年修正的499呢，你要了解整个背景呢，人家就是有办法设计成争点来考你哦。所以呢，考试的价值远高于呢实务运作的一个问题。好，那么这是管辖的部分呢，相关499条的重点呢，我们就很快为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了，那管辖看完之后，紧接着再往后翻31页。第七个部分呢，再审要遵守不变期间500条规定，那这个同学自己看就好，非常简单啊。再审呢要在判决确定后30日的不变期间内为之，那这个证就是存备条文后30天的不变期间。那么呢第二项说前项期间呢，这个呢自判决确定时起算，那么除非呢你的再审理由呢知悉在后者呢才从知悉时起算， 这个时间点的起算问题呢，技术性的规定，请你自己条文看一下就好了，不是很重要。好，那么呢，看完之后呢，再往后翻，看到34页的部分。来，34页第八个标题呢，就到黑板上的第三个重点，再审的书状。再审的状纸要怎么写呢？这个呢，就是第八个标题要谈的。那同学就很疑问，连这个都会考哦。跟同学说，不好意思哦，第八个标题呢，再审书状是所有再审章节里面呢考的频率最高，占的分数永远是最多的，因为呢它涉及到判例、决议跟大法官解释，考这个东西就是要同学用力的背法条以外的重要实务见解。有背就有分啦，没有背的话呢，你考场上条这边翻100遍呢，完全没有用哦。好，那你看一下，什么叫做再审书状的格式呢？看一下501条，对照一下35页，对照完之后呢，你一定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考的？来，利用我们拆板的空档，你看一下501条怎么讲的。来，501条第一项说，提起再审之诉，要以书状表明下列4款事由：第一个要写清楚谁是当事人，谁是法代；第二个，你的诉之声明要具体表明你如何不服原判决；第三个，你要写你要如何废弃原判决，希望法院怎么判；第四款，你要写清楚呢你的再审事由跟你有遵守不变期限的证据。念完了，同学定觉得说，好简单哦，实在想说什么好考的，因为它的考点全部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实务见解。哎，它衍生什么实务见解呢？501条非常畸形，先把结论画在黑板上。它畸形的地方就是呢，切割做解释。明明第一项告诉你说，状纸要写清楚下面4个东西。好，这4个要你写的东西呢，前面3款算是一国，第4款独立出来的，另外来处理。来，怎么说呢？如果你是1到3款没有写的话，那么这个呢，学说跟实务上认为呢，这叫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依照呢民事诉讼法总则篇里面呢121条的游戏规则来处理。啊，同学忘记的话，你自己翻一下这个民事诉讼法总则篇121条在讲什么呢？一般的书状不合程式的话呢，那么总则篇里面121条告诉你，书状不合程式者，审判长应定其命补正，逾期不补正才是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答案揭晓的非常简单，之前呢在上249条的时候就上过了。反正呢诉讼行为要事性的原则啦，你任何的状纸写错写不对的话，法官都要给你机会先命你补正，不补正才是以程序不合法驳回，这叫做回归总则篇一般书状的欠缺，回归一般原则加以处理。所以你放心，国考题目绝对不会考这个东西，想也知道一定是考例外。来，第4款有够麻烦，再审状纸呢，我们立法者要求你还要写第4个东西，叫再审理由，关于再审理由的证据，还有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来吧，它有多啰嗦呢？各位你切割仔细看一下。 拉歪一个很幼稚的小学生的一个翻译游戏。第四款严格拆解起来，请问你立法者叫你写什么东西呢？写三个东西，第一个你要写再审理由，第二个关于再审理由的证据，第三个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反正人家叫你要写这三个东西，所以等一下会带你看国考题目，人家怎么考你呢？请问当事人的再审书状，那就是漏写的第四款，他的再审状子漏写的再审事由，或漏写再审事由的证据，或漏写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请问你法院应如何处理？这时候你不要傻傻写说啊，这叫书状程式有欠缺，所以法院应该依照121条先命他补证，逾期不补证，在程序不合法驳回，大错特错。因为第四款我们的最高法院呢，自己创设出一套很特殊的理论，来什么样的特殊理论呢？各位先记结论，第四款我们实务上的见解叫做构成121条的例外。所以你第四款没有写，并非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法院是无庸命你补证的，请你先把结论记起来。最高法院的判例这样讲，连大法官都支持这个结论，所以请你先记结果。结果就是第四款有够特殊，你的状子如果是第四款没有写的话，性质上并非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所以法院根本无庸命你补证，可以直接把你程序不合法驳回。好，为什么呢？来，同学回到书本来看，这边有三个重要的实务见解要记。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实务见解呢，同学呢翻到你的书本看一下37页的一个部分，抱歉，38页的部分。来，各位先看一下76页律师高考第一小题的解答。你先呢背第一个重要的判例见解，38页最下面这一行，最高法院60年台抗字538号判例。各位，这判例怎么讲呢？再审之诉未依规定表明再审理由，不属民事诉讼法121条书状不合程式的情形，法院无庸命其补证。各位后面加一句话，可以尽以程序不合法驳回。好，所以你把判例抄在黑板上。判例的结论怎么讲呢？它构成121条的例外，所以呢无庸命补证。直接就以程序不合法驳回。这就是呢60年台抗字538号判例的见解。好吧，啊，同学就会问为什么呢？其实理由呢不难理解，判例创设这个理论呢，基本上学者跟大法官解释都是赞成的。为什么赞成呢？各位答题的时候牢记一句关键的概念，这个关键的概念就是为了避免当事人假借补证再审事由，变相延长再审的不变期间。写考卷拜托你把关键的理由点出来，不要只把判例抄一遍。再讲一遍，判例这个理论的背景的目的就是避免当事人假借补证再审理由，形成变相延长再审的不变期间。哎，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你就懂了啦。刚刚500条说再审之诉要在30天的不变期间内提起，为什么呢？因为立法者说为了避免呢确定判决呢处在一个九悬不定的一个状态，你这个判决到底能不能再审，我们希望赶快处理，赶快确认啊，真的有再审事由赶快打，而没有再审事由也不要拖拖拉拉，让这个确定判决的效力呢悬在这边，所以我们才设有30天不变期间。不变期间的规范目的本来就是带有呢 及早确认法律关系的意涵存在，就是不希望你拖太久，到底要不要再审，赶快做个了断，三十天内就要搞定，三十天内就要决定，所以再审才设有三十日的不变期间，目的就是避免呢法律关系久悬未决，使判决的效力处在不安定的状态，所以我们才特别希望你呢要打要杀，三十天内的不变期间赶快决定。既然如此的话，今天请问同学，如果你可以呢打一个再审之诉，先不写再审理由，我给你盯到第三十天，随便出一张状纸说我要提再审之诉，然后状纸上写再审理由候补，你根本一个字都没挤出来丢过去，那法官如果认为这叫一般书状程式的欠缺，还要裁定命你补证，那你等于是有点类似脱法行为，假借补证再审理由的机会呢，实质上等于变相延长再审期间，因为法官给你定一个礼拜时间补证，等于你多算了七天，你实际上准备这个案子变成可以准备三十七天，那最高法院就是说，我们就是讨厌这种钻法律漏洞的刁民，然后写三十天就三十天，你不要给我背后玩这一招，你们在玩的什么手段我都看得清楚，所以我判例就说了，你如果再审书状不写再审理由的话，我就认定你是呢投机取巧的刁民，所以法律效果就是我根本懒得理你，无庸命你补证，直接以程序不合法驳回，理由就是避免假借补证再审理由变相延长三十日的不变期间，因此呢六十年最高法院才有这个判例。好，那这个判例做成之后呢，一堆人有意见，觉得说呢你创设法条呢所没有的限制，那么似乎有违宪的嫌疑，所以大家呢就申请大法官来做解释。好了，这时候呢申请大法官解释呢，你看大法官怎么讲的，同学回到三十七页，这个三十七页呢大法官的一个解释呢也是才肯定说肯定这个判例的见解呢，你看他最后的结论，最高法院六十年台抗至五三八号判例符合意旨呢并无违宪，理由等一下再看，反正结论就是呢大法官解释认为这六十年台抗至五三八号判例写得好了，本来这个刁民这种手段就不应该让他得逞，所以大法官认为呢判例没有违宪，因此回到黑板上，各位注意一下，你没有写再审事由呢，基本上就构成一 A 的例外，无庸命补证，可以直接以程序不合法驳回。背完之后，问题还没有结束，这个判例是大家都拍手，但是随后第二个决议呢，则是国内学者大家都在骂，骂了半天依旧屹立不摇，目前还是有效的最高法院见解，也是你第二个要背的东西。哪一个决议呢？看一下三十七页，六十七年第六次民事庭会议的决议。各位看一下呢，第二个重要的实务见解，六七年第六次的决议怎么讲呢？看一下三十七页，提起再审之诉，固然应该照五零一条第一项第四款表明再审事由，为如果原告是在三十天的不变期间提起再审之诉，其提起再审的书状内漏未表明再审理由者，在本院评决驳回前已补证时呢，其补证虽已逾越三十日的不变期间，仍然应该认为合法。各位看懂他在写什么吗？你本来不写再审理由，我是可以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的，但如果你的手脚够快，有时候法官比较偷懒的，大家合议庭开会来评决的时候晚了几天，你赶在法院评决驳回做成前赶快把你再审理由补进去， 虽然逾越30天不变期间，但逾期的补赠，只要在法院还没有做成驳回的不利处分之前呢，补赠依旧效。这就是最高法院决议的一个见解。你只要在本院评决将你驳回前，你赶快补提再审理的话，补赠依旧合法。各位啊，最高法院这个决议的背景呢，是偏向了人民利益的保护啦，希望不要对你太过苛薄。所以你虽然逾期了，但是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在呢合议庭还没有做成呢评决驳回之前，你赶快把理由状补进来，那我们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补证依旧合法。虽然便利了这个人民，可是学者的批评是什么呢？你这个决议等于是跟判例的意旨相抵触。最高法院判例为什么说不用命你补证可以驳回呢？就是避免你变相延长不变期间，要落实30天的不变期间。我一定要强迫你30天内就给我想出再审理由，不要借任何手段呢变相延长不变期间。这样的一个判例意旨呢，却可能被67年的决议架空，因为67年决议告诉你说，这个只要我们呢偷懒还没有做成驳回处分之前，你赶快呢把理由补进来，人生合法补证效力。那可能当事人理由补进来已经是第35天、36天的事了，实质上等于多延长了5、6天的不变期间。但最高法院依旧认为这个补证可能还是合法的，所以决议的内容呢，实质上等于允许当事人呢变相延长30日的不变期间，并非妥当，所以引起学界一致的批评。但是骂归骂，我们话一句，没有改之前，目前还是一个有效的实务见解。那么这就是呢第二个同学要背的67年的第6次的民事庭决议。好了，这些实务见解看完之后，请你目光再回到黑板上。眼睛尖眼同学会发现，也奇怪，判例跟决议你都听得懂，绕了半天是在讲这个东西。看清楚哦，他们都是针对你没有写再审事由的话，那么怎么处理的问题。可是呢，第4款除了叫你写再审事由，还叫你写下面两个东西：再审事由的证据，还有遵守30日不变期间的证据。这两个东西也构成第4款的书状应记载事项。好，那如果考你下面这两个东西没写怎么办呢？这两个东西没有写，显然不在60年判例跟67年决议呢解释的范围之内，所以老百姓就申请大法官解释说，哎，最高法院判例怎么只讲一半？第4款要我们写3个东西，你只有针对再审理由没有写的法律效果有讲，那如果是下面两个东西没写怎么办呢？大法官怎么说？来，同学看一下37页，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务见解，请用荧光笔画起来，释字482号解释文，针对501的第1项第4款呢做成解释。来，同学看一下37页解释文怎么说的。民事诉讼法501条第1项第4款规定，提起再审之诉，应该表明再审理由，以及呢关于再审理由的证据，还有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其中关于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来，各位呢，请问你大法官解释针对什么东西在解释啊？释字482，请你看清楚，它是在针对第3个应记载事项解释。如果你忘了去写了关于遵守不变期间证据这件事情的话，来看清楚大法官怎么说的。你忘了写这个东西是属于呢提出书状时应添具之文书物件，与同法121条第1项书状不合程式的情形不同，字不生补正的问题，为当事人于再审书状中已表明理由，并且提出再审证据，只是漏未表明遵守不变期间证据时，法院未行使阐明权，非不得依具体个案情形裁定命其提出证据。念完了，什么意思呢？各位中场休息前呢，请你把这个解释文仔细的看一遍，然后了解它的内容。回到黑板上了，大法官解释的结论，他说呢， 这个大法官解释也是一样被学者写文章骂，不过呢，学者也就在旁边骂的份了。老话一句，骂归骂，没有改之前有效的实务见解，只不过这个解释写得很迂回，你写考卷的时候重点要点出来。来翻译一下这个解释的前半段，刚刚念过了，与同法一二一条第一项书状不合陈述情形不同，不申补正的问题，这叫解释文的前半段，它凸显的重点是什么呢？来，同学回答板上翻译成白话文，让你了解一下。大法官的立场是，大家的理论要一致。什么叫理论要一致呢？我就是避免宣告判例违宪，我要避免宣告60年判例违宪，所以我要去附和他的理论。60年判例的理论是说，第四款这种书状的应记载事项构成一二一的例外，无用命补正。哎，我要贯彻判例的意旨，才能避免宣告他违宪。所以解释文前半段先摸了最高法院的头一下，说你这个理论是对的，所有第四款的情形全部都构成一二一的例外。我只有把它这样解释，才能维持解释论体系的一贯性。否则第四款的这3个应记载事项，你说第1个应记载事项构成一二一的例外，那第3个应记载事项如果回归一二一的话，那会形成解释体系上非常不协调现象。所以为了统一这个解释的体系，所以头已经洗下去了，硬要把它洗完。既然再审事由不表明构成一二一例外的话，那我只好说，如果你没有写遵守不变期限的证据，没有写这个东西，一样呢构成一二一的一个例外，所以一样不用命令补正。到这边为止，你应该都听得懂。为了维持跟判例逻辑的一贯性，所以凡是第四款所列这些东西，你状子没有写的话，我全部都说不叫一般书状陈述的欠缺，全部都不用命令补正。好，那可是被骂的地方在哪里？同学听到这会觉得很合理啊，维持体系的一贯性，完全照判例内容。但是怪的地方是，其实大法官心里面的想法是，我希望让当事人补正。这就是学者文章骂的地方，你心里真正的想法是，当事人好可怜哦，他没有写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我脑袋里面真正的想法是，我同情他，希望让他补正。可是我希望让你补正，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的说这个回归一二一书状的欠缺命令补正，因为我如果明目张胆这样写的话，会形成解释的一个不协调。所以我前半段硬着头皮讲，仍然不是一二一，不属于书状程式的欠缺，不用命令补正。可是我心里又希望让你补正，所以呢，后半段冒出一个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可以行使阐明权，命你补提证物。各位这样稍微讲解之后呢，你就大概懂了这一个解释的特色跟学者在批判的重点呢。你真的骨子里的想法，你其实是要给当事人补正的，只不过你不好意思说呢，直接用一二一让他补正，你只好迂回的说这个不是一二一，但是呢可以透过法院行使阐明权，阐明当事人提出证物，借由阐明的方式间接达到迂回命当事人补正的情形。这就是这个大法官解释很技巧的地方，心里真正的想法是这样，绕了一个弯找别的理论呢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482解释非常特殊的逻辑。这个特殊点就是，你没有写遵守不变期间证据，这件事不是一般书状陈述欠缺，法院不用命你补正，但是可以借由行使阐明的制度，阐明命你补提相关证物，而实质上还是等于发生让你补正的效果，只不过换句话说，迂回的用别的手段而已。这就是呢，释字48号解释文呢，它在解释上的一个特色所在。所以你看37页倒数第3行， 法院未行使阐明权，非不得依具体个案裁定命其提出证据，就是在跟你说明我们黑板上后半段绿色粉笔这个部分的解释论的一个特色所在。好，那这两个事由都看完之后呢，中场休息前想也知道，剩下最后一个东西，中间这里变成孤儿。所有的判例决议大法官解释呢，都没有人提到说，万一你状子里面漏未表明再审事由的证据，这个东西没有写的话怎么办呢？来，这个部分呢，学说跟实务倒是立场一致啊。虽然没有任何的判例决议大法官解释提到，但是你漏写这个东西呢，法律的效果上来讲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什么叫逻辑关联性啊？你没有写再审理由，当然不可能提出所谓关于再审理由的证据，这是逻辑上必然的一个道理嘛。你前提都不存在了，后面的结果当然推不出来。那你要写再审事由的证据，前提是你有表明再审事由。如果你一开始再审事由都没有表明的，理论上根本不可能在书状中减负任何再审理由证据。所以你第一个东西没写，必定伴随着第二个东西都未记载。所以两个事项呢，应该要同期解释。同期解释的结果呢，再审事由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写的话，当然也无庸命你补证，直接程序不法驳回。但如果你在本院驳回之前赶快补过来的话，补证依旧合法。所以第二个问题的漏未记载呢，解释论依附着第一个这个呢事项的一个概念，都跟再审事由做相同的解释。那么这是呢我们针对呢再审书状的应记载事项501条第一项相关的问题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这个第三个重要的争点看完之后呢，来利用3分钟时间看一下38页。看一下这个76年律师高考的题目，这是问答题的考法。那么等一下呢，还会带你看实例题的考法。先看比较简单的问答题啦。附理由回答下列问题。第一小题，再审书状没有写再审理由，要不要补证？各位，你把60年判例照抄一遍吧。第二小题呢，如果没有写再审理由呢，如不得补证或命补证而不遵行时，法院应如何裁判？各位，第二小在考什么？67年第6次决议，法院是可以直接裁定驳回，但是在评决驳回前，如果当事人已经补提理由的话，这个补证依旧是有效的。所以第二小题刚好是考你67年的决议。再来看第三小题，当事人在再审书状中只有空泛的表明原确定判决诸多违背民法之处呢，得否认为已经合法表明再审理由？不算。这个考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96第一项的第一款。如果你主张的是适用法规行有错误的话，要符合具体明确原则。那你把具体明确原则的定义呢，重复的背一遍。你如果是指责原判决违背成文法的话，成文法规的名称、条号、项字要具体明了。所以你不能像第三小题一样，只有空泛的指责什么诸多违背民法之处，民法的第几条、第几项、第几款呢，内容要写得清清楚楚，才算符合所谓具体明确原则。所以你只有空泛的写诸多违背民法之处，不算是已经合法表明再审事由。这就是第三小题的部分呢，把这个496第一项第一款具体明确的这个争点呢，设计成考题来测验同学的地方。好，那我们呢就先把呢前面这三个主要的争点，管辖法院再审事由、再审书状问题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最后一个再审结构3阶段理论的部分，我们休息之后呢，下段时间再接续的来看。